快乐的小屋。阿紫从小就没有了妈妈，爸爸说妈妈的手非常的巧。阿紫望着妈妈留下来的草编青蛙，呆呆地想，我是妈妈的女儿，我的手一定也很巧。阿紫把草编的青蛙小心地拆开了，他仔细地系着，又小心地编成了原来的样子。阿紫用细长的草学着编，编了拆，拆了又编，他终于编成了蝴蝶、蚂蚱、小鸟，还有很多很多的小昆虫。阿紫的手艺越来越好了，编出来的东西像真的一样。一天早晨，阿紫醒来了，发现草边的动物们都不见了。阿紫伤心地哭了起来。草边青蛙带着一只小青蛙从窗口跳了进来。草边的蚂蚱带来了小蚂蚱。草边的蝴蝶带来了蝴蝶。草边的小鸟带来了一群的小鸟。阿紫的小屋里挤满了朋友。阿紫拍着手想，我再也不寂寞了。